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2-3/4级，最高气温37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私语时。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大家现在听到的是今夜私语时，我们是一档广播节目，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城市广播每天播出。您如果想参与广播节目，如果您有情感问题就发送给我们，您就可以在我们的节目中听到您情感问题的讨论了。所以呢，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私语时，参与我们这个广播节目，可以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我们在节目中讨论的问题有恋爱的问题、婚姻、情感、伴侣关系、情感心理，这些问题都可以和我们来讨论。如果您想收听我们的节目，通过广播频率 FM 107.3 AM 1026收听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下载手机客户端 APP 听听 FM 啊，两个听字，听力的听字，也可以找到今夜私语时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吴老师好。 你好孙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吴老师和我一起和大家来讨论情感问题哈。有位女生就问到了一个问题，她说她很想知道，就那种事业有成啊还有钱的那样的男人哈，就是这种人为什么想娶什么样的女人呢？他说啊，他周围有他自己的朋友，也有朋友的朋友哈。他说这个嫁的呢，就是那种女生都想嫁的，事业有成，或者是家里边啊这个条件很好，那自己呢事业也做得不错的男生。他说但是，他说其实这些女生就是嫁了人家的女生哈，他说在我看来没有什么更多的长处啊，比如说姿色平平，比如说人呢好像也都很一般很一般，也没有什么让你觉得特别这个漂亮或者特别有个性，也都没有哈。他说我就想知道他们想娶的是什么样的女生啊，我怎么样也能找到这种有钱有事业的男生呢，和他们去谈恋爱呢，能够嫁给他们呢。 挺有意思的啊。首先说事业成功，它的这个标准是不一样的。什么叫成功？这个问号是很大的。也许是在100%，也许是在70%，也许是在50%的位置上，成功不好说。有钱，多少钱算是有钱呢？豪门，小康，对吧？中产，这都不一样。当然人品大家就看得见了，是吧？这个人长相工作能力等等，这就看得见了。问题是首先你有没有机会认识这样的人，你有没有机会认识，再其次你有没有机会觉得你配得上人家，或者人家关注到了你。你说他要找一什么样，他们其实也未必知道。 对， 但是他遇到了一个姑娘合眼缘，再或者一个比较有钱的人遇到了一个姑娘，他真的傻傻的萌萌的，他也根本就没把他钱放在眼里，可能对这样的有钱人没有什么压力， 安全感，对， 很安全， 没什么压力。 这姑娘傻傻的，可能我们经常会发现，哎，他怎么也心眼不多，他长得也不是特漂亮，在我们这女生群里他还傻傻的，可就他嫁的好。因为 男人跟他在一起的时候没有任何压力， 嗯， 这是有可能，这仅仅是一个方面。至于说人家为什么每人有不同的一个审美观和一个人的一个取向， 嗯， 这没有办法统一的来称。 嗯， 如果你也想嫁这样的人，那么好，你只有自己修炼你自己， 嗯哼， 对吧？你是一个工作能力很强，你是一个阳光向上的、自立的，或者说是我并不把钱看在眼里的那样的一个姑娘。如果你要是奔着人家的钱去，奔着人家事业有成，奔着人家房子去，那劝你真的别想了。不要去，你带着这么多的私欲去找、 嗯、 找一个男人的话， 嗯， 那么这个男人也不是傻子呀， 对， 一眼就会看到。带你出去玩去了，那些萌萌的姑娘说给他买了一个小玩具，他也挺高兴、 嗯、 你到那包，哎呦，我看这 LV 的包挺好的，那个时候这个男的说哟， 嗯， 对吧，画一个问号、嗯、所以这个都是缘分，还有你自己的能力，再有就是你有机会认识这样的人。 嗯，对，就是圈子。 对， 嗯，对，如果你足够优秀，你可能平时你的人脉交往当中也是一些比较优秀的人的圈子，对吧？如果你的生活丰富多彩，那么你的圈子可能也会更丰富多彩一些。 对， 对吧？但是呢，这个确实是这样，就每个人人家寻老婆啊，人家要娶进门的老婆，那他们可能有他们自己的一些标准。有人想要漂亮的，但是可能更多的人是想要能相守的。 对 啊，还有就是大家在一起真的要做老婆的话，那么越是其实越是事业有成吧，他可能你要相信他有能力，除非他就是完全靠这个父母啊。那么如果是他自己打拼的事业，他是有能力的，他也是有思考的，嗯，那么他可能这个想要的跟你所看到的、你分析的是不一样的。 你还记得我们节目里曾经有一个女孩子写了一封信啊，还是什么？嗯、我记得她就说她想找那个一个男朋友是什么样的，比如事业有成啊、财产呐、啊、人品呀、啊、长相啊，她都罗列出了一大堆，大概十几条都不止的对男朋友的要求、 嗯。 我记得特别清楚，咱们俩聊了半天，最后我们给了她一句说：“这样的人是一定有的，但是我们要问你一句，人家凭什么要你啊？” 嗯。 凭什么找你啊？ 嗯， 你有什么相对应的东西可以让人家选中你吗？ 对， 所以我们其实想告诉这个女孩子来说，根本就不用考虑什么是不是事业有成、什么什么钱的问题。我觉得这是最不靠谱的，最靠谱的是你把你自己丰盈起来，你有本事了，让别人也对你刮目相看。 嗯， 这个时候你可能吸引那些优秀男士的这个砝码就多了。 对对，所以呢，嗯，你这个，这是大多数女生啊，这个谈恋爱，想谈恋爱的女孩子的这个愿望，找事业有成、个人能力很强、人又帅、人又这个啊很高大，然后这个又很有钱，就想找这样的男朋友。你问一下，谁不想找这样的男朋友呢？ 对对， 大多数女生都有，但是还是贵在有自知之明哈。我们自己是什么样的人，我们可能在自己相仿的那个圈子里找到的成功率更高一点。 嗯、 另外就是，如果你真的想找很优秀的人，你自己也得有很优秀的这样一些资料，通常来说，你看到的不是表面上那样，所以在这个社会上，如果我们真的去、这个看一看优秀的人，他找的什么样的人，大多数也是在找优秀的人。 对， 一个学历和背景很好的人，大多数他找的也是学历和背景不错的，那基本上都是这样的，这是相匹配的。因为他们也是比较容易走到一起的，他们有共同的圈子人脉，他们也会有共同的兴趣话题、共同的生活方式，这些都是比较容易让他们走入婚姻的。 对，所以说在充实自己的这个过程中，到你适合的那个圈子里去找，这样的成功率是比较高的。 对， 不要说我现在是在一个比如八的位置上，我一定要去找十那个位置上的，那跳得太远了，可能你够不着。 对，还有一位男生说哈，我找了一个女朋友，女朋友呢比我大9岁，女朋友有好的工作，有好的月薪，我 工作还行，月薪肯定不如我女友，我是真喜欢她，我一直就喜欢比我大的女生，但是我就有压力，因为我周围的同事跟我差不多的男生，他们知道我女朋友比我大这么多，还知道我女朋友开着不错的车来找我，他们都起哄，他们都说我，所以呢我就有压力，不知道该怎么办，觉得不快乐，压抑。 你是跟你女朋友在一起是相处的幸福重要呢，还是被周围的一些人指指点点的那些小郁闷重要呢？ 嗯， 如果你们两个人很幸福，别人爱说什么说什么，你完全可以跳出来说去吧。 嗯， 对吧，我的女朋友就是比我大，就是比我挣钱多，她就是开好车，我欣然接受，我高兴，我爱她，她也爱我，这完了。 嗯， 对吧，关键其实是这个男生心里还是有一个结，我收入不如他高。 嗯， 对吧， 对， 其实不一定男的收入一定要比女的高，这不是说有一个界定就必须得这样。 嗯， 关键是你们两个人是不是互相接受，是不是相爱，至于大九岁你们两个人都接受了，跟别人没有任何的关系。 对， 当夜幕降临，华灯初上，你的内心是否迷茫？聊聊你的故事，今夜让我遇见最真实的你。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她说我今年呢是29岁了，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男朋友谈恋爱，那么自己空着也有2年多的时间了，过去也有男朋友哈，他说我要说的是，我舅舅前不久给我介绍了一个男的，这个男的呢比我大，这个男的呀比我大7岁，这个男的呢是自己有一个生意，有一摊生意，平时和我舅舅有生意上的一些往来，文化程度不是很高，但是人看着还是可以的，而且呢人呢就显然是那种挺有主意，做事情呢也比较有定力，我觉得他还是有男人的那种魅力的哈，所以看到他之后呢挺喜欢的，第一次见面之后本来对相亲这件事情有点抵触，后来呢也就觉得他有一点男子汉的魅力，和他就接触了，等接触了2次之后才知道他以前有过婚姻，还有过一个孩子，现在呢是跟他老婆的，孩子呢是个女儿，他没有要，他呢就跟我说他还是挺想要儿子的，他说他和前老婆呢就是因为别人给他们介绍的，没有什么感情就很快结婚了，生了女儿之后他老婆非要跟他离婚，而且呢还要走了他一些财产等等，这些听到这些啊我有点介意，毕竟我没有结过婚哈，但是呢觉得还行吧，因为他还算挺有魅力的，还是想和他在一起，可是很快又知道了第二件事情，他告诉我的，他说我舅舅把他介绍给我是因为我舅舅在生意上欠了他3万多块钱，而且跟他说好了，如果我和他谈恋爱走到一起，这笔债就免了，如果我没有和他走在一起再想办法还钱，那这不是就算是让我偿还债务了吗？我心里挺不高兴的，我问他怎么想，他说要是咱俩真好了，你舅舅就是我舅舅，我当然就不要这个钱啊，我现在该怎么看这件事儿呢？ 我觉得这个是有挺可笑的一件事啊，就是3万块钱挺可笑的一件事，但是这个男士的回答挺有意思的，还是有真心的。 嗯， 对吧，你舅舅我就3万就不要了，关键是你自己接受不接受，你别现在觉得哦，是我舅舅花三万块钱把我给卖了 还债， 对，拿我还债了，其实也未必， 嗯， 其实那也未必，又不是说30万， 嗯， 3万块钱就是还也还得上，也不是什么大数，关键是你和这个男人是不是真心相爱，能不能在一起，你考虑是这个，至于说你们俩真的成了，3万块钱不还，不还就不还了，你不用考虑，我觉得这个先可以往后考虑。 但是你舅舅这个人够可以的呀， 对对， 够机灵的呀，你舅舅这个， 因为做生意的人可能会， 他要有这份机灵劲儿，他放在生意上也许就不至于如此了啊。 对， 但是不知道你舅舅是什么样的人。 但是有一点我觉得还靠谱的，就是他舅舅给他介绍一个人，未必是就是不会是太坏的人。 有可能吧， 对 吧？ 因为毕竟生意伙伴还算是有交往，不是被什么认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吧？ 这听上去是有点怪，但是好像和那个把外甥女卖给人家去偿还债务这个还不一样啊。这个卖我也是打了引号的啊，就是什么语境下说的这个事儿，也许就是个生意伙伴，自己一时周转不开，或者自己不想拿出3万块钱给人家，可能也许是开着玩笑说的。 对对， 我把我外甥女介绍给你啊， 成了告你啊就。不还了 啊！成了，你就别要我这钱了，我就是你舅了。 对， 如果是这么开着玩笑的，倒也算了啊。 对对， 就是你舅舅，你了解啊，是吧？ 他是一什么样的人？ 他是一什么样的人？虽然他是你的长辈，如果他做的不妥，你也可以通过，比如说你妈妈啊这样的长辈哈，来和你舅舅来交流一下。但是如果你能隔离开，你和这个男人的感情，咱分开来看好吗？是吧， 我觉得应该还是有戏的，因为这个女孩还是算喜欢这个男人的。 嗯，对，她过去的婚史如果就像她说的这样 也没什么关系嘛，那个女孩让她妈妈带走了，可能将来要负担一部分，比如抚养费，比如上学的这些费用，她既然做生意估计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儿。 对， 也就行了。 对，嗯，还有一位男生问说，我女朋友把我甩了，我心里真的是特别的愤怒，因为我女朋友和别人在一块儿了，而且告诉我的时候她都和那个人在一起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了，一直不告诉我，总是我约她她不出来，后来在我的逼问之下她告诉我她找到别人了，我现在把我和她的照片都发给她的新男友了。我就想问你们会有什么结果，他们俩会吹了吧？ 吹了呢，结果假如现在是吹了，你把你女朋友收回来吗？她跟你好吗？嗯，我想一个女孩子，你约她她不出来，你约她她再不出来，很多次其实她态度已经告诉你她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嗯， 只不过是她不好意思说分手。 嗯， 这分手的话等着你说。 嗯嗯， 这个时候她又有了新的男朋友，因为是男女朋友关系，那么你可能在这段时间做了一个备胎，心里一定是不甘心，一定是不开心的。但是如果是一个男人的话，就拜拜吧，也没有损失太多的东西。而把你和他的照片发给他的新男友这件事情做得有点小。 嗯，做得真是挺小气的。 对， 你要这样的话，我觉得 其实没什么意思， 挺没有意思的啊。就是怎么当一个好前任？ 其实谈恋爱的时候真的是50%的希望吧，成与不成。 嗯， 成当然好，不成也其实不用再见是冤家。 嗯，如果是因为可能你觉得伤心了，但是处理伤心有各种各样的方式，把你和你前女友的照片发给人家现任男朋友，这件事情真的是既不光彩又不大气， 对， 显得有一点这个挺猥琐的。 所以我只能用了一个字，小。 对对对，就是很小气，很小家子气。而且你这样，你赢得不回你的女朋友。 就算是他跟那个男生不高兴，跟你的前女友分开了，你的前女友也不可能回来再跟你好。 嗯，对。 如果是我的话，你这个现任的，因为这些照片分手了，对不对？那好，分手就分手，我再重新去找。 嗯， 我谁都不要。我也不会倒回来跟你好。 对，嗯，如果是让我说的话，就是幸亏你前女友离开你了，不然的话这么小气，你们俩在一起的交流也会成问题。 对，也会未必幸福。 对对对，嗯。有一位哈是这样说的，说这个也是交往了一个男朋友，男生呢总是花我的钱，因为他总是告诉我他的钱不够花。我们俩都一样挣工资，我和他的工资差不多，我跟他不同的就是我在这儿有自己的房子，我爸我妈买的，所以我不用交房租。他呢没有自己的房子，他有一笔钱呢是要交房租的。那么每次我们两个人约会，最多他就付过一次的钱之后，然后他就说他没钱了，总是让我付钱，总是这个样子的哈。 我就是觉得有点受不了他这个，但是他对我总是有这样一番话，他说你又不用付房租，你哪里知道我的钱都要付房租，还有一些钱我也得存着，存着将来不是也是给你花吗？这是他对我说的话，我该怎么看待他呢？ 心里不舒服，我觉得这段情感可以放下，因为他这个态度让人不舒服，并不是说女孩子花了钱这个重要不重要都不是，我觉得是不重要的，而是他男朋友那个理所当然的那个态度， 那个态度就是 啊，你不用付房租我付房租，那你也买房子， 嗯， 你让你爸妈买房子你也可以不付房租， 对 吧？对， 而且你不能因为人家女朋友没有付房租，就是不用付房租，人家有自己的房，你就理所应当的觉得我可以占你的便宜， 对 对吧？你不能是这样的，你这样的话你这个男朋友就是一个占便宜的人，就是他占起便宜来，你说哎，我们是恋人，这叫占便宜吗？这叫他不能跟你公平。 是的呀，一般情况下谈恋爱的时候男方多花一些，不是所有的费用都要男方花，男方多花一些这是比较正常的，女生因为心疼男友那么也可以付出一些， 对，也可以， 至少有一个三分之二和三分之一的一个大概的比例吧，我觉得还是比较合适的。 或者我觉得是这样，就有些女孩子她们本身可能就很大方，她可能千方百计不让男朋友花钱， 那是另外一回事。 对，她可能会说哎，你别花钱了，你还要付房租呢，这饭我来请吧。 对，这话如果从女孩子的嘴里心甘情愿的说出来是一个态度， 对，是没问题的。 对，如果从男朋友那说出来说你都不用付房租，我也没钱，我都付房租了，你花钱吧，如果是这样的态度的话，我觉得就没什么意思了。 嗯，而且还说的是，嗯，我不仅是要付房租，我还得存呢、啊，我还得存老婆本呢、啊。我将来存老婆本不也是娶你吗？所以现在你来花钱， 那 花你的钱。 那如果是我的，那你未必是娶我呀。 总而言之，有点这个强词夺理的啊、嗯， 没意思。 这个男生没意思、嗯，对，女孩是不是也有这种感觉才问我们的？ 对。估计 如果你也有这种感觉，那我们就觉得就算了吧。 是的， 有一位男生问我们说，我女朋友除了漂亮没有别的优点，女朋友很少看书，最多翻一翻时装杂志，女朋友喜欢各种各样的买买买美容，购物车里边多了去的东西，买回家里来其实有的刚穿一下就不喜欢了，甚至标签没摘都没有穿过的东西就扔在那儿，她就是这样一个女孩，就是漂亮，所以一直被娇宠着，可能从小周围的人都夸她，所以她有一点点不知道自己的位置，什么事儿爱逞能，爱说一点大话，最初见面觉得可爱，现在就觉得漂亮，可是没别的优点，也不会做饭，也不贤惠，还会花钱，我该怎么办啊？ 那很简单呀，你想好了，把它放在一个妻子的位置上，你觉得这个适合不适合？如果你觉得这没问题，我挣钱，你花钱，你漂亮漂亮，你就把你自己漂亮下来就可以了，那就继续往前走。如果你现在都已经发现他除了漂亮，其他什么都不会，花钱买买买，再然后我还要告诉你，漂亮不是永存的， 嗯， 对吧？五年之后，十年之后，你还留下的是什么？ 嗯， 如果你把这些想明白了，你就知道该怎么做了。 对，我不知道，我特别难判断他这个问题，他认为严重的程度有多少。 对， 对吧？如果你觉得，哎呀，反正这是他的一些毛病吧。 就漂亮吧，我就看天天看着漂亮也可以，那也行。 对，所以我真的判断不出来。 如果你生活里边除了漂亮，还有一些其他的要求，那这就不行了。 对对。嗯，所以吴老师说的对，你把他放在老婆的位置，你考虑一下吧，考虑一下该怎么办吧啊。有一位这个男生，他说，我妻子和我结婚有两年的时间了，钱都放在他那儿，我很少问。但是呢，现在就发现他经常把我们的钱拿到他娘家那边，给他妈妈，让他妈妈存起来。我问他，我说你为什么要这样做啊？他说存在他妈妈那儿和存在他那儿没有什么区别，但是我对他说，我说钱是我们两个人的钱，那么存在你这儿，我们是夫妻，这个没有问题，但是你为什么要把钱放在你妈妈的账户上？他说平时他没有时间，让他妈妈帮着看看股票， 帮着理理财，我觉得这个理由很牵强。其实想说的是，我的这个老婆啊，就是一心一意向着她娘家，对我家，对我父母是比较抠的。如果给我父母给点钱，她是很不情愿的。所以我现在就觉得不舒服，怎么跟她商量一个合适用钱的方法呢？ 那很简单呐，谈呐，对吧？你放你妈那儿多少钱了？ 嗯， 十万了是吗？好，下月开始不放你妈那儿了，所有钱都放我妈那儿，存到十万之后我们再说。你看他怎么样回答你，肯定他是不干的，对不对？ 对。 那好，我们再商量其他条件。你把你的钱管，你管你的钱，我管我的钱，我们俩商量家庭这些开销谁付。 嗯， 比如房贷的问题，比如生活的问题，比如孩子的问题，都可以谈得清楚的。嗯，还没到说大概其过不下去的份上，但是要谈出一些条件来。如果说像继续这样，你们俩的钱都放在他那儿，他的钱都放在他妈那儿，最后你是受不了的，这婚也是继续不下去的。 嗯， 一定会分手的。所以现在为了挽救你们的婚姻，好好去跟他谈判。 对。嗯，好，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呢，会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大家如果有一些关于恋爱、婚姻、情感，这样一些问题，可以和我们的节目来交流。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发微信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还可以了解到怎么样加入我们的听友微信群。另外，新浪我的微博主持人孙岩，大家也可以给我留言、留私信咨询问题。这里我们正在播出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稍后的时间将是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常常觉得心情像桌面一样，放着几天就会呈现出凌乱。或许我不擅长控制复杂情感，凭感受去给予，去判断，听别人的情歌像惊涛骇浪，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却怀疑在嘶声呐喊后更彷徨，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专注一颗心观察慢慢成长，付出获得快乐悲伤，决心面对一个人，生命时光共像惊涛骇浪，我也担心自己太保守简单，却怀疑在失声呐喊后更彷徨，我还是选择爱的清爽，专注一颗心观察慢慢成长，付出获得快乐悲伤，决心面对一个人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一起了解天气。今天夜间多云有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25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有雷阵雨，北转南风二三近四级，最高气温37度。以上的气象信息来自于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是你，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每天22点，孙岩陪你今天也认识。 本节目由本台和北京市计划生育服务指导中心合作播出。 各位继续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和大家会分享情感问题，继续我们来看各位留给我们的各种各样恋爱婚姻伴侣关系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是吴若梅老师，大家如果想联系我们，联络我们这样一个节目，你也有情感问题想告诉我们，关注我们节目的同名公众号今夜思雨时。有一位男生说到一个问题啊，他说我和我女朋友同一间公司的，公司里呢其实还是有规则的，不建议同公司的职员谈恋爱。但是呢我们俩还是谈恋爱了，谈恋爱2个多月，我呢跟女朋友说不要告诉同事们，毕竟公司有这样的规定，如果我们告诉了就等于明面上在挑战。另外现在这个工作很好，对他对我都是有前程的一份工作，收入也是不错的，但是我女朋友这个人啊，就是怎么说呢，啊，我都这样叮嘱她了，她还是跟同事们提到了我和她的关系，她好像还是挺有意识的让别人知道了我和她的关系，有同事也拿我们这个打趣儿了。另外出去约了同事一起吃饭，我呢就希望和别人在一块的时候我和她不要那么明显，但是她有意识坐在我旁边，还有意识的给我夹菜啊，做一点这样的动作。哎呀，我就不明白这个女生是什么心理啊。我现在很担心工作上如果受到了一些影响，那么如果公司对我们有一些处理该怎么办啊？为这个我都想的是是不是应该和她分开啊。 首先说这女生的心态，为什么她大嘴巴把这件事情说出去，或者说在聚会的时候坐她身边给她夹菜，很简单，宣示主权呢。告诉你们大家这是我的男朋友，你们不要惦记了。一定是这样的一个心态， 或者还是以你为傲。 不，主要还是我觉得主要在这个时候，因为不敢明说又让他不说的情况下，很可能有其他女生在有什么想法，介绍的， 有可能， 对吧？我现在宣誓主权，这是有名花有主的。 他是我的。 对，他担心的是一个是你们两个人的关系确定，这是最好的事儿。 对， 当大家知道了那就板上钉钉了。 对， 当然也有刚才孙岩说到的那个哈，不情不自禁。 对，我的男朋友很棒啊，对吧？是我的男朋友啊，也有啊。就恋爱中的女生当然是这样的，恋爱中的女生为什么很想炫一下自己的另外一半，其实就是这个意思了。 对 吧？ 那么就是说，如果公司有明确的规定，不可以同公司的这样的男女谈恋爱的话，那么其实就可以换一个人，有一个人换另外一家公司。我觉得这 还是可以做到。你们俩可以评估一下。 对。 但是你为什么会为这个原因就想和女朋友分开呢？ 我猜一下哈，首先未必他不满意他的女朋友，他主要是不满意他女朋友的这个做法。因为这个做法可能会给他们的前程，给他们的工作带来威胁。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找到一个好工作不容易的，他想要不然我们分手吧，我们划清界限，这样就不会对我的工作有什么压力，有什么影响了，有可能是这样的。其实如果真心相爱的话，可以女朋友再换一家公司，就是你们俩在这个公司里面谁的前程更大。 谁的发展更有可能，那么另外一个就跳一个单位呗。其实现在换个单位并不是很难嘛，年轻人并不怕跳槽。 嗯，对， 所以这就可以解决了。不要说哎呦，要不然我们分开吧，这是一个被动的一个选择，还是选择一个积极主动的促成你们这段爱情的这样的一个选择更好一些。 如果说你们两个人是一份真爱的话，牺牲一个人的工作，就是还不是说不工作了吗？不就是 换 一份工作吗？啊，这个应该没有什么啊。所以或者呢，你是不是不能够确定你们之间的关系，就是或者说你不能够像你女朋友那样在内心对你们的关系那么的认可。 对，有可能。 嗯，那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能不仅仅是怕公司的规定，你可能还是觉得你并没有完全认可你们之间的感情，那你也可以稍稍的再往后延一延， 对， 再等一等，看看你和你女朋友怎样。但是刚才告诉你的这些是让你理解女孩子的那些小心思。 对，小心思，这宣誓主权，这在于谈恋爱的女生当中，特别是她有一个优秀的男朋友的时候，是非常非常想做这件事情的，而且是忍不住想做，忍不住要做的。 对，因为女生说，男朋友总是说我胖，而且挑剔我脸上长痘痘，挑剔我吃得多，说我胖。其实呢，我不算是那种很胖的女生，稍微的胖一点点。她说话很损，平时总是说，你不能少吃两口吗？你看你这么胖了还在吃，你看你这腰，你看你这腿等等。我跟他吵架生气，我对他说，你要是嫌弃我，我们就算了吧。他说我没嫌弃你。我说那你为什么每次都要说我呢？他说，说你是为了让你变得更好。可是我特别不喜欢听他说这些话，怎么办？ 你告诉他，我特别不喜欢听你这么说话，我不喜欢你这样子。如果我们相爱，那你就接受我这个人。如果你不能接受我这个人，因为我多吃了两口你不高兴，那我们就分手。其实很简单的一件事情。当然不知道她男朋友说这些话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如果就是指责的话，那就可以采取我刚才告诉这个女孩子的一个状态去处理问题。如果那个男孩子就是没事跟你斗贫嘴，那又另外一种解释。对吧，我们没有办法判断这个男生的说话的情景。说话的语气。 对。一位男生问，他说，我女朋友长得好看，在一家酒店做服务工作的哈。他说这个平时呢可能会有一些客户打交道，我女朋友呢主要是在餐饮部门，和一些这个一些不错的同事在一起，我还是挺放心的，挺安心的。其实呢，我在找她的时候他就知道我这个人挣的不是很多，一般吧，工薪阶层吧。但是我觉得她不是那种很有虚荣心的女生。可是前不久突然之间，她自己就换了一部很贵的手机，最新款的。那我就问她这个手机是怎么回事儿。她说这个手机我知道她现在并没有能力去买，我也知道她每个月的钱花的还是很干净的。那么他告诉我说，这个手机呢是他的一个客户送给他的。他说平时呢大家在工作上打一些交道，人家呢让他帮了一点小忙，他也帮忙了，就送给他了。我因为平时总是去接送他，和他同事也认识，和几个年龄和我相仿的男生关系还是不错的，所以呢我就找了一个时机，请他们里边一个男生喝了杯酒，我就问了一下，结果那个男生就说，我说兄弟你小心一点吧，反正是有人盯着你女朋友呢，所以我就更不放心了。我劝他把礼物送给人家，我说帮了人家的忙也不应该要人家的礼物，但是我女朋友说她实在是很喜欢，而且呢别人是要送给她的，她说再退回去也不是很礼貌。她还告诉我说她不会和那个人保持什么关系，一定要让我放心。我现在就是不放心，我觉得一个女孩子不能从事这样的工作，在这样的工作当中就会接触这样的人，什么时候都有可能被别人收买。我现在也是， 想让他不要再做这个工作了，而且争取明年早一点和他结婚。但是他现在手里这个礼物该怎么看啊？ 我觉得如果是这样的话，为了这个礼物把这件这个爱情都弄毁了的话，那么也不太值得，因为你现在也没有发现其他的更多的一些苗头，对吧？那就不妨相信他的话，说因为帮了人家的小忙，送了一个手机，但是你也就是采取的那个尽快结婚，我觉得这倒是还可以。至于换一个工作，如果可以，当然换是没问题的。但是提醒这个男生一句，就是因为其实甭管你换什么样的工作，可能身边都有一些跟你女朋友捣乱，或者将来她是你的妻子，跟你捣乱，跟她捣乱的这样的人。关键是你们俩的爱情能不能足够去抵御那些诱惑。 嗯， 这个是最重要的。如果说你们的爱情不够坚定，那诱惑一来，那肯定女朋友不跟你好了，这是很可能的事儿。 嗯， 所以还是要促进你们两个人之间的感情，尽快结婚，方便的话就换一个工作。嗯，也只能是这样了。如果说真的他不想跟你了，别人比你有物质能力，比你有吸引力，能够把他吸走， 嗯， 把他引走，那么好，那就不是你的。 对， 你也只能认可。 对， 嗯 嗯， 积极努力，尽快守住阵地，但是也有可能守不住。 对，这是实话， 嗯， 很现实的一句话哈。这个你和女朋友的感情到底怎么样？你女朋友是一个什么样的女生？我们 不知道， 真是没有办法了解到哈。所以你自己要来判断一下，你的女朋友是一时的想贪一点这个，哎，就是女孩子她可能会觉得这个新款她很喜欢，但是如果很贵重的话，那么拿了别人的礼物，这不是帮一个小忙哈，这得帮多大的忙啊。所以这里边呢也可能有你女朋友解释上的，你也知道她可能只是给了你一个解释，那么她是不是愿意和你过你能给她的一份日子，你还是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比如说你能给她的日子是不可能换出这个能马上换上最新款最贵重的那款手机，那么你可能给他的日子就是一份平平常常的小家庭小生活。你女朋友是不是想过这种生活，过了这种生活甘心不甘心，你还是先问他这个。 对对，这些得弄明白了。 对，咱把那个礼物的事先放一边，倘若就是女孩子有的时候一时的小虚荣，收了人家一个礼物，如果并没有什么后续的事情，不是什么大事儿。但是如果女生不是想和你这样的人过日子，这是大事儿。 对，这个是重要的事儿。 嗯， 至于说换工作能换更好，其实换到哪儿也难抵御其他的诱惑，哪儿都一样。 对。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说，我女朋友，别人问她有没有男朋友，她跟人家说没有，这让我心里挺别扭的。我做她男朋友都做了9个月的时间了，而我们两个人男女之间朋友可以做的事情也都做了，她为什么还要跟人家说她没有男朋友啊？这为什么呀？这是因为她到人家那儿去做一个面试的时候，她说和同去面试的几个男生女生一起吃了顿饭，大家聊起天来，人家问他，他跟人家说他没有男朋友，回来他还把这个话主动告诉我了。而且呢，他在外面对我好像一直都很少有认可度，我到现在没见过他几个朋友，也没有在他的圈子里边行走过。我就想问你们，我女朋友为什么要这样做啊？ 这个也不能一下子说得很准确啊，有可能她觉得那个场合不方便说她有男朋友，对吧？或者她没有决定说就是你了，我这辈子就要和你在一起了，她还有一定的不确定性，她也会不愿意说自己有男朋友，这个因素比较多。 嗯， 关键是你要考虑她是不是真的爱你，你们的这份爱情能不能继续下去，或者说她的一些需求她的一些想法你完全不知道。 嗯， 所以你也没有到他的圈子里去。 对。 再或者他上了你的圈子吗？ 嗯。 你的圈子你把他引入了吗？告诉大家，告诉各兄弟们说这是我女朋友。那么有没有你也没这么做？ 嗯。对。 对吧，就是这个是比较复杂的一件事儿。嗯，别往下定义，还是要谈谈看。 嗯 嗯，九个月时间并不长，未必九个月就一定要告诉别人说我谈恋爱了。 对，嗯，还是一位男生吐槽他的女朋友哈，说我女朋友这个人啊挺任性的，有的时候呢会把他前男友的一些事儿拿出来说一说，甚至还有一次我们一块儿和我的一个朋友，一起吃饭，他还把前男友的事儿拿出来说了两句。我心里边特别的不痛快，我跟他说过以后你少提他啊，他反而笑话我说我心眼小，这是一件事儿。第二件事情呢，他就是属于那种公主病，生活自理能力很差，他是其他的事情都有时间去做，玩儿永远是可以的，做一点点家务心情就不好，乱发脾气，或者呢把一些家务活呢推给我，其实有些事情他随手就做了，我这个人呢也挺忙的，有的时候我会做，我也愿意帮他，可是我很希望两个人能一起做，我特别怕我一个人在那儿做家务的时候一回头看到他躺在床上玩手机，就是这样的，这是他的缺点，其他的优点也还挺多的。问你们这些缺点能改吗？怎么改？怎么能让他改？特别是公主病， 我觉得这些还是能改的。首先说这个女孩子没什么心眼儿。 嗯， 如果说城府很深的女生就根本不会跟现男友说起前男友的事儿。 嗯， 对吧，肯定不会说，也不会说在现男友的朋友的面前提起自己前男友的事儿。这是一个傻姑娘。 嗯， 没心没肺。 嗯， 所以好相处。 嗯， 好相处。嗯，你不开心他提前男友你不开心，你很正式的跟他说一遍，再正式说一遍，再提了你还要说，你坚持这么说他会改的，这个不难，不难改。 嗯， 至于公主病，你在那收拾房间也好，你去做饭也好，你完全可以给他拉起来，你也可以耍赖，男生也可以耍赖的，对吧，你要不跟我一起做这个饭那咱俩就不吃。 嗯， 一起做嘛，所有的事儿你要求他一起做你就可以啊，或者你告诉他说我在这干活的时候你在那躺在床上玩手机我心情不好，这都是比较容易改的病。当然说这公主病说一直都改不了，那当老婆是不合适的，你先努力看他能不能改，这个试一试吧，我觉得问题不大。 对，还有一个，这有一个女生说到这样的事情啊，她说我和我男朋友啊我们俩都谈了两年的恋爱了，我们俩都到了谈婚论嫁的时候了，父母双方也都见过了，好像一切都很正常很正常。嗯，那么有一天他好像还是实在忍不住了，他告诉我了一件事情，他说我们俩在一起要先解决一件事儿，他还有他的前女友，他们以前刚刚大学毕业，背着父母两个人偷偷的领了结婚证。 嗯， 后来两个人闹翻了，然后呢他就一直没有去办离婚手续。天哪，我该怎么看这件事情啊，那他就是一个已婚男，还跟我谈了两年的恋爱，他为什么不告诉我呢？今年我27岁，他29岁。 那就看情况让他先去离婚去吧，那已经没办法，如果你还愿意跟他的话去离婚吧。不是你没有发现现在和他的真正的妻子，就是说法律上的妻子有什么瓜葛吗？如果没有的话赶紧去办这个手续吧。 怎么会瞒着父母就去结婚了？那就是拿了自己的身份证啊， 对对对， 什么户口本啊就去办了，但是父母不知道。 对， 对吧， 对， 可能是登记了之后 两人又后悔了。但是我觉得这女生也不正常啊，就是跟他办登记的女生也不正常啊，怎么可能说办了登记之后就这么大家分手就各过各的了， 嗯， 不再结婚了吗？ 嗯， 这问号应该也还是应该搞个明白哈。 你还是弄明白他和前女友到底，不是前女友了， 现任老婆， 现任的妻子了， 那法律上的妻子了，是怎么回事？他们这两年还往来不往来？他们分手的故事是什么？任性的去结婚这件事儿还好理解， 对， 两个年轻人刚出校门，可能 要是说闪婚闪离，这都能理解。 对，对，就是这都能理解。你要算一算，刚出校门应该是22、23岁的年龄，他现在已经29岁了， 7年了。 对，你男朋友已经29岁了，为什么这件事情拖着一直在这个以法律的婚姻关系内两个人不离婚，什么原因？后续故事是什么？最好跟我们说一下，是吧？ 对啊。 嗯，我们很想听一下啊。有一位女生说，家里边做生意亏了。亏了挺多钱的，现在呢父母的心情都特别的不好，因为家里边还欠了一些债，所以家里边的生活和以前也完全不一样了，车也卖了，我母亲甚至把她的一些过去比较值钱的一些包包啊首饰啊都拿出去卖掉了。我在家里边就觉得特别的抑郁，因为爸爸妈妈都不高兴，所以呢我心里也特难受，为此跟男朋友发了好几次火了。我把所有的情况都跟男朋友说了，男朋友也知道我家遭遇了这样的事情，这个事情呢已经有半年的时间了，一直都没有好转，而且情况是越来越糟糕。因为我父亲在外面欠了债，所以呢家里边全部都非常紧张的要为父亲把债还了。不管怎么样，并不希望以后能拖，要拖的话会有更多的利息要还。但是我自己呢就很难受，因为自己过去过的生活和现在过的生活完全就不同。此时男朋友非但不能理解我的心情，不能够安慰我，不能够劝解我，反而他越来越不耐烦我跟他发的那些小脾气。其实我特别的委屈，在家里也很委屈，就想跟他这儿发泄一下情绪，他不懂怎么哄我。 嗯，我没听出来这个女生做的这些事情有什么对的地方。 嗯， 我真没有听出来她应该这么做的一个原因。家里面对的是困难，对吧？支撑着父亲把账还了，这是应该做的。你曾经的大小姐生活和现在的生活不是很如意，那么你只能面对现实，这是你们家的事情。你的男友没有在这个时候跟你说分手，已经是很不错的男友了。 嗯， 你把所有的情绪到他那儿去发泄一下，凭什么呢？ 嗯， 他有什么责任去听你这些发泄呢？ 嗯， 没道理，你跟人发没有道理的，对吧？ 对， 你可以跟他说一说委屈，你也可以跟他流一些眼泪，但是不是发脾气。 对， 所以我听这一段以后，我没有听出这个女孩子做这么做的理由。 嗯， 就是说有点无理取闹吧。 有一点啊、对，你自己心情不好我们能理解。 对， 你家里面遇到事情，你爸爸妈妈父母之间他们遇到的这样一些事情、我们也都知道，你可能在家已经不愿意给他们压力了哈，不愿意在家里边再去这个把一些坏情绪拿出来。但是男朋友不是说天生就要接纳你的坏情绪的。 没错啊，他多无辜啊。 你偶尔可能有那么一次两次对方是能理解的， 对 你的处境也是理解。但是你想每次见到他你都要讲家里面这个家里面那个，你不开心，你怎么怎么样，你暴躁，时间长了谁也不可能接纳你这种情绪。 对呀、时间长了这段爱情就没了，这么好的男友也没了。 对，所以伴侣虽然我们要同甘共苦，但并不是说你的坏情绪的垃圾桶你都可以包容收纳你所有的这些坏脾气坏情绪，每一次的这些暴躁的。 所以赶快改。 对，你得改，否则的话你可能会雪上加霜哦。 没错。 嗯，你还是很好的想一想，你手里有他，那么你的这份情感，那也许真的能让你在现在艰难的日子里面更舒服一些。 对、其实相信这些困难都是能过去的， 都是会过去的，暂时的吧，希望是这样啊。好，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是我们和大家分享恋爱、婚姻、伴侣关系、情感问题。如果您想收听我们的节目，在北京可以通过北京城市广播 FM107.3 AM1026，您也可以下载能收听到广播节目的手机客户端，可以下载 APP 听听 FM。如果您在北京之外的地区，也可以通过听听 FM 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或者在任何时间，听听 FM 可以反复收听 今夜私语时，今晚就这样，下次节目我们再见。 清晰，不论我再怎么休息，总无法痊愈，心里被你踏上了脚印，要等待多少次潮汐才能洗去，我的期待值得你等待，就让它慢慢的来，没有伤害，日月星辰交给我安排，熬过了风雪的阻碍，远方还有一片海，一首歌就算打乱了节奏，曲终人散之后，真心依旧能让你感动，一颗眼泪如果不是那么沉重，那么不如就让它留在随着它蒸发在空中。 Your love forever， 每一次闭上眼睛，你的容颜更清晰，记得比忘记容易，难以感动的结局，我想我真的过去，面对不容易，我可以就要告别辛苦，一个星途，一生只求一个领悟，就算路途有些耽误，这一切终将值得记录。 Your love forever， 每一次闭上眼睛，你的容颜更清晰，记得比忘记容易，难以感动的结局，我想我真的过去，面对不容易。